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叶继明在段书觉身周简单设下保护术法，又解下段书觉的腰带蒙在他的眼上，命令道： 不许偷看。 而在下一刻，他将胶丹含在口中，挥起黑金长剑，毫不犹豫地插进入土，一声女子尖笑乍然从地底传来。胶丹入口，叶继明灵窍大开，自是知道那恶蛟已早早游走到他们脚下的泥土里，静待时机，只待一击。这一回，叶继明不会再让他占半分先手。叶继明摇身一变，幻化出了原形。这一年多的刻苦修炼下来，他哪里还是那体型娇小的灰蛇，放风而长，瞬间长成三丈黑翎，张开蛇口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长啸，随即一口咬住那因吃痛而拱出地面的恶蛟身体，生生将它甩出了地面。他虽然仍是灰身，但因着段书觉的修为加持，身上已有娇气环绕。叶继明不知段书觉修为已到了何等境界，只晓得胶丹入口后，周身上下力量翻腾，竟压制的那恶蛟动弹不得。他自是不肯放过这大好机会，毫不犹豫地下了杀手。蛇类缠斗往往开始之时多暗中窥探，一旦动手便如雷霆，爆发力极强。叶静明翻转蛇身，麻花似的与那恶蛟滚缠在一处，一圈一圈，竟建成绞手之势。恶蛟身上受了箭伤，更没料到这还未成蛟身的青年会有如此能为，立刻慌了手脚，疯狂挣扎，想与他结绑。蛟蛇滚缠一处，蛇身上有蛟丹护体加成，力量颇大。那恶蛟本想以逸待劳，却被人反将一军，此番遭到突袭，准备不足，又对着灰蛇能力估计失误。在渐渐窒息时，他方才意识到自己竟好像真要栽在这个小后生手中了。饶是他有千般万般的不甘心，一切也是为时已晚。这霸占山头为祸一方的恶蛟被叶继明生生绞死，骨头被节节拉松，死相极惨。在他殒命后，迷迭谷中毒物消散，原本的墨邪阵也溃散开来，再无功效。他决断生息时，叶继明犹不敢放松，生怕是恶蛟狡诈，妄图诈死脱身。直至确认瘴气消退，阵法不复，他才彻底放心，从恶蛟躯上游走下来，重化人身，将沾满血的黑金长剑从恶蛟身上拔下，甩一甩上面沾染着的黑血，送回鞘中。快步赶至段书觉的保护阵法前，伸手挥散，单膝在他身前跪下，将段书觉上半身抱起，想将胶丹交还与他。想到刚才嘴唇相碰的感觉，微微喘息着的叶继明心潮愈加汹涌，只想如法炮制将胶丹原样奉还。在他印象里，段书觉是个标准的君子，方才怕是不得已才以口渡丹，倘若自己亲了回去，想到那正人君子被自己喂丹后羞红了脸的模样，叶继明便觉心中快意，唇角也带了笑。他搬过段书觉的身体，口咬胶丹，正要与他唇畔相碰时，陡然想起这身体里还有一个昏迷的池小池。哼，叶继明立时兴致全无，悬崖勒马，从口中取出胶丹，用衣摆细细擦净，规规矩矩地喂进段书觉嘴里。但就在他低头喂丹时，一个人声突兀响起，惊得他后背冷汗骤下。 淑君， 你是何人？ 叶继明心中一悸，不由得循声望去，他竟忘了墨邪阵法一撤，迷迭谷便只是普通的山谷。任听风、燕京华、苏云以及不少弟子都已成功汇合，正站在不远处诧异而戒备地紧盯着他，与他怀中昏迷的段书觉。电光火石间，叶继明意识到坏事儿了，他脸上蛇灵未退，杀意未消，灰蛇气息更是没有来得及进行半分收敛，脸颊上还沾着那恶蛟窒息时吐出的血，模样不可谓不狰狞。段书觉还在他怀里躺着，他的蛟丹刚刚由自己亲手喂回。燕京华躲在人群最后面，若不是气氛有些剑拔弩张，他怕是要抚掌大笑出声了。亏得他有意无意的领路，才让任听风等人撞见这精彩的一幕。他原先的计划未成，倒是阴差阳错成就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妙局。紧搂段书觉的叶继明在几瞬之间做出了当下最合适的举动，他出其不意推出一掌，狠狠击在段书觉肋下。段书觉滚趴在地，口中涌出一股鲜血，看似受伤严重，但叶继明手上有数，不会伤及他的脏腑。随即他装作窃丹未成的模样纵剑而逃，果然几名弟子被他的举动误导，直到段师弟是被此恶物所伤，立时去追，任听风却没有去追。他走至段书觉身旁，看了看他被自己腰带缚住的双眼，又从他手中取过文玉经那件染血的白袍查看，神色微冷。 三师叔， 在他沉吟间，身后有弟子唤他。任听风扭过头去，刚想问一声何事，便见那弟子手上捧着文玉经那把翠色游离伞自林中而来。弟子也对自己的发现颇感不安。 三师叔，弟子在林中发现了这个，不敢妄断，便送来给三师兄观试。这可是小师叔的散剑？ 任听风脸色愈沉，询问众弟子。 一路行来，你们可曾看见你们文师叔？ 弟子们纷纷摇头，满面豁然。燕京华调准时机开口道： 三师叔，弟子们怎会知晓啊？小师叔向来是和段师弟在一起的呀。 任听风负手沉默良久。 来两个人，将段书觉带回静虚峰，好生照料，但莫要让他随意走动。 很快任听风定下神来，冷静指挥道： 其他弟子留下搜山，文师弟身在阵中，怎会凭空消失？ 闻言燕京华一笑：他怎么不会凭空消失呢？文玉经彻底消失了，回不来了，没有人会再罩着段书觉了。而他的消失更会把段书觉直接推向断头台，段书觉就算是浑身长嘴，怕是也说不清了。而在燕京华控制着自己莫要喜形于色之时，在穿书总系统的系统空间内，061已被完全控制起来。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，在061没有做出顽强抵抗或是拒不交代来历等恶劣行径时，系统们也不能采取类似于清洗、格式化、强制读取信息等强制措施。他被押入审讯室时，静待系统内调查员的审核与问询。不少系统都听说有一个入侵系统被拘捕，长得还不赖，便纷纷前来围观，审讯室一时殊为热闹。在一水的深蓝色系统工作服里，白衣黑裤的061显得格外突出，而被强势围观的061非常安静，他手上戴着电子镣铐，脚腕也被一对沉重的锁链束缚，颈上戴了黑色的数据电机颈圈，面色被衬得格外苍白，但他却不像是有任何惊慌，双手规矩地放在膝头，望着墙上悬挂着的系统十大守则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，神情格外温柔。